如果说把一个人17岁的智力看作 100%， 那么呢，他在4岁之前就已经获得了 50% 的智力，那剩下的 30% 呢，是在4岁到7岁之间获得的，那么剩余的 20% 呢，是7岁和17岁之间获得的。所以说，小孩子的童年呢，还是非常值得家长们去好好关注和把握的。那么如今呢，在欧美地区风光无限的那些音乐人，他们小的时候就跟别人过着不太一样的生活。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他们的童年不一样。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过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呢，也是继续欢迎各位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很多歌手的成功呢，其实都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比如说 Beyonce， 他呢小的时候呢，家庭环境和经历就注定了他能够成为好的歌手。 Beyonce 的父亲是一个唱片公司的经理，母亲呢是一个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家里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文艺气息了。那 Beyonce 的父母呢很重视他的才艺发展，很小的时候呢就送他去学了芭蕾和爵士舞。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老师发现诶，这孩子挺有天赋的，节奏感很强，而且呢还能轻轻松松飙到4到8个音节。不过呢我就好奇了哈，一个舞蹈老师怎么能发现他的歌唱天赋的哈。后来呢 Beyonce 就经常被推荐到各种才艺比赛之中，因为呢成绩还不错，而且呢确实有一定的天赋，所以说7岁那年就受到了关注，得到了进入专业音乐学校去进修的机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由 Beyonce 演唱的歌曲《Halo》光环。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 got my angel now.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 It's the risk that I'm taking.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I can feel your halo. Pray it won't Halo 光环来自 Beyonce 的演唱。虽然说 Beyonce 呢非常有天赋，但是事实证明不能因为自己天赋高就随便去浪费机会。那么在12岁那年呢，他和一群小伙伴组成了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也就是真命天女的前身。当时呢他们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的海选，但是呢连正赛阶段都没进去。当时呢跟 Beyonce 一起参赛的小伙伴实力呢也不差，后来都加入了真命天女组合。那么为什么连海选都没通过呢？因为当时别的选手都是通过演唱歌曲来展现实力，但是呢 Beyonce 他们却选择了说唱，结果呢就被评委们淘汰掉了。一起来分享 Beyonce 演唱的歌曲 Single Ladies 单身女郎。Single Ladies 单身女郎来自 Beyonce。 在欧美歌坛，大部分名气很大的歌手都是从小接触音乐，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的家庭条件都像 Beyonce 一样那么好的。比如说席琳迪翁，她呢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之中，父母呢从事着普通的工作，收入也是普通的水平，一家人生活其实还是非常艰苦的，主要是因为孩子太多了。席琳迪翁呢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几呢？14。对的，对于一个普通条件的家庭来说，养活14个孩子，可见经济压力是多么的大了。不过呢，咱们中国人还是有句老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吧？席琳迪翁呢5岁那年就有了公开表演的机会，当时呢他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个传统歌谣大赛，比赛成绩呢虽然说不是太突出，但是他呢却因此爱上了唱歌。 七岁之后呢，就经常跑到家人开的酒吧里唱歌。在成为巨星的路上，这个起点可以说是很低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席琳迪翁和比伯布莱森共同演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和野兽。 Tears on the stars,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All to say the least, but the little's gain,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聊的就是他们的童年不一样。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昭，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Beyonce 和席琳迪翁的童年呢都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呢另外一位女歌手 Taylor Swift 却表示自己的童年呢很痛苦。Taylor 的音乐天赋呢并不是继承于他的父母，毕竟父亲呢是一个股票经纪人，母亲呢是基金市场的经理， 啊，这俩人都是这个金融行业，谁都不跟音乐沾边。别看现在 Taylor 是万千人宠爱的对象，那么他小时候可是非常受排挤的。据说呢，因为他有一头非常蓬松的头发，就被小伙伴们认为是长得像恐龙，像外星人。这事儿呢，导致他从幼儿园开始就被嘲笑，一直到八九岁。后来在十二岁的时候呢， Taylor 呢写下了一首歌叫 The Outside， 在外面，决定开始追求音乐梦。没想到呢，又被同学嘲笑了很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 Taylor Swift 的 The Outside， 在外面。Outside， 在外面，来自 Taylor Swift 的演唱。在上学期间呢，每一次到了午饭时间，只要 Taylor 坐的桌子总是除了他之外空无一人，因为谁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不过呢，我也猜当年跟他同班的人现在估计都后悔死了吧哈，毕竟千千万万的歌迷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和 Taylor 坐在一起吃饭呢。那么那个时候呢，虽然 Taylor 经常被排挤，但实际上呢，他也不太屑于和同龄人玩。别人小打小闹的时候呢，他总是奔波于各种场合进行表演，或者说是独自在家练琴、写歌和创作。拜这些孤独所赐， Taylor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音乐，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 Taylor 的《瞧瞧你们让我做了什么》。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那么在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perfect tonight。 完美无瑕 Perfect 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口吃的治愈过程呢也很是有意思，当时他的父母呢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带他看了这个心理医生，让他接受了关于语言障碍的治疗，甚至训练他来朗读啊，就跟国王的演讲里面那个桥段是一样的，但是呢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后呢拯救他的还是音乐，他老爸发现孩子很喜欢音乐，而且呢还经常听说唱的歌，于是呢就在黄老板9岁那年，父亲买了一张艾米纳姆的专辑。估计呢很多人都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亲爹了。艾米纳姆说唱的速度我们都知道，别说是有口吃了，正常人一般都很难跟上他的速度，但是呢没想到黄老板跟着学唱的时候居然就把口吃给治好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把艾米纳姆当成自己偶像的原因。嗯，毕竟这是人生的再造恩师啊。一起来分享艾德希兰的 Photograph 相片。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With us when we die、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hurt me That's okay baby, only words bleed Inside these pages you just hold meKissed me under the lamppost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板块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他们的童年不一样。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英雄的殷，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我们说完了黄老板艾德希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他的偶像艾米纳姆。艾米纳姆的童年可以说是真的是悲惨的，比咱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明星呢都惨。为什么呢？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离家出走了，留下了年幼的阿姆和母亲相依为命，而且呢母子二人的关系不咋地。那么直到这个阿姆出道的时候呢，依然和母亲有很大的矛盾，甚至会在自己的歌里唱一些跟母亲不太好的一些话。不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姆是越来越成熟，现在呢他已经接受了和母亲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呢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和。所以说呢，时间岁月是改变一个人和让他成熟的最好的方式。一起来分享艾米纳姆的 We Made You， 我们成就了你。 Guess who? You miss me? Jessica Simpson, sing the chorus. When you walk Tacit is at hand. How does it feel? Is it fantastic? Is it grand? Well, look at all the massive masses in the stands. Shady man, don't massacre the fans. Damn, I think Kim Kardashian's a man. She stomped him just 'cause he asked to put his hands on a massive Gluteus Maximus again. Switch it and pass it to a friend. Can he come back as nasty as he can? Yes, he can, can. Don't ask me this again. He does not mean to lesbian offend. But Lindsay, please come back to seeing men. Samantha's a two, you're practically a ten. I know you want me, girl. In fact, I see a grin. Now come in, girl.Telling me tenderness? Well, I can be as gentle and as smooth as a gentleman. Give me my Ventolin inhaler and two Xenadrin, and I'll invite Sarah Palin out to dinner then. Nail her, baby, say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 Rip, pick it, cave, and let's cut out the middleman. Forget him or you're gonna end up in the hospital again. And this time it won't be for the Ritalin binge. Forget them other men, girl, pay them little attention. A little did I mention that Jennifer's in love with me, John Mayer, so sit on the bench. Man, I swear them other guys, you give them an inch. They take a mile, they got style, but it isn't slim.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it was clear. You're checking me out, and baby, you know you want me to. Don't try to deny it, baby, I'm the only one for you. Damn girl, I'm beginning to sprout an alfalfa. Why should I wash my filthy mouth out? You think that's bad? You should hear the rest of my album. Never has there been such finesse and nostalgia. Man, Cass, I don't mean to mess with your gal, but Jessica Alba, put a breast on my mouth, bro. Wowzers, I just made a mess of my trousers. And they wonder why I keep dressing like Elvis. Lord help us, he's back in his pink out shirt.Looking like someone shrink his outfit. I think he's about to flip. Jessica, rest assured, Superman's here to rescue ya. Can you blame me? You're my Amy, I'm your Blake. Matter of fact, make me a birthday cake with a saw blade in it to make my jailbreak. Baby, I think you just met your soulmate. Now break it down, girl. Through the door, it was clear to me. Clear to me. You're the one. We made you， 我们成就了你，来自艾米纳姆。看来呢，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哈，最想改变的可能都是童年的那些黑历史。和阿姆呢有过多次合作的女歌手 Rihanna， 她的童年呢也是因为父亲而变得不太愉快。在14岁的时候呢，她的父母离异了，据说是因为长期以来父亲酗酒成瘾，而且呢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母亲呢实在忍受不了，选择了离婚。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孩子，也就是 Rihanna 触动很大，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呢，她坚持一定不会过量饮酒，因为他呢特别害怕自己喝醉之后像父亲一样给别人带了麻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 Rihanna 的歌曲，叫做 Take a Bow， 鞠躬吧。Take a bow， 鞠躬吧，来自 Rihanna。 家庭结构的失衡呢，只是 Rihanna 童年痛苦的源头之一，并不是全部。别看现在 Rihanna 已经成为了巴巴多斯的骄傲，学生时期的她可是同学们眼中的异类。那时期的 Rihanna 算是一个满满负能量的一个小孩了，不过呢，她也有着属于自己发泄情绪的方法，那就是唱雷鬼音乐。 那个呢就是他出生起就很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 Rihanna 的一首歌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你出现的原因。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长篇小说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